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而家由吴子豪报道新闻。欧洲多国有民众被雷电击中，一个人死亡，接近五十人受伤，伤者大部分是儿童。在当地星期六下午，波兰南部一个男人远足落山嗰阵被雷电击中死亡，另外有三个人受伤。在同一日，巴黎第八区有一批人开生日会期间，走到大树下避雨的时候被雷电击中，十一人受伤，八个人是儿童。他们年龄介乎七岁至十四岁，伤者主要是被烧伤和灼伤，部分人昏迷，其中一个小朋友心脏停止跳动，救援人员将他们转移到室内急救，几个人有生命危险。而在德国西部，三名成年男子在一场儿童足球比赛中被闪电击中受伤，伤势严重，其中球证被闪电直接击中，心脏一度停顿，由直升机送院治理。在意外中，总共有35人需要送院观察，有30个是儿童。欧洲难民危机持续，近期经意大利偷渡欧洲的难民人数直线上升，在地中海再次发生沉船事故，至少45人死亡。意大利海军星期五在一艘偷渡船上救起135名难民，打捞到45具尸体。联合国和意大利的海岸防卫队指，过去一个星期总共接获14000名的难民，有几百人遇上海难，葬身大海。这些难民大多数都不懂游水，亦都没有着住救生衣。他们向蛇头支付几千至到几万美元，希望横渡地中海。而在梵蒂冈，教宗方济各和400个小朋友见面，当中包括有难民。教宗重申难民并不危险，但他们正身处危险之中，呼吁各国接收难民。回来本港，机场路有消防车发生交通意外，三个人受伤，伤者包括两个消防员。昨晚近十点，一部消防云梯车沿着机场路前往机场方向，驶至近国泰城的时候失控撞向一部轻型货车，云梯车再撞向路边栏杆。两个司机和消防车上的另一名消防员分别是颈、腰和手部受伤，清醒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荃湾杨谷道一间便利店凌晨三点几遇劫，一名着住黑色衫裤、戴住口罩、帽和太阳眼镜的男子，手持一把大约20厘米长的刀，指吓女店员，抢走大约4000蚊现金之后逃去，没人受伤。警方到场，在店外的地下检获一个口罩，正是追缉涉案男子。一节新闻简报报道完。 天气报告。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本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炎热。现时气温29度，湿度 84%。 视听新力量 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DBC 数码二台 E2 验证联播。 玄学风水命理并非精密科学，本节目内容只供参考。 地水火风空，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名卜上依山，李居明妙论天下。Kumalakya Yen。 好啦，两位拍档， 早晨， 早晨，师傅， 早晨，早晨， 咁上个礼拜咧，我哋讲嗰个文昌咧，就搞到听闻话啲学校。真係有啲市場有少少小暴動喎， 有啲小騷動啊！ 小朋友唔知點解成日塊面都紅曬， 係咯個山根位啊！ 由此可知我哋嘅節目嘅影響力都非常之大， 好多人去溜冰咯，同埋好多學生都搭的士咯， 係啊係啊，塞車搞到 咁啊！呢樣嘢我都係幾好嘅，因為咧就即係令到大家咧即係對嗰個自我信心嘅增長呢樣嘢非常之好啦。 咁虽然风水玄学咧非科学咧，其实里面都有一定嘅道理喺度。咁希望未来咧，我本人因为搞啲科咧，希望未来咧亦系咧系慢慢将呢个嘅玄学咧系揾到一啲科学嘅根据咧，咁啊令到大家咧都可以有啲东西咧可以帮下自己。 冇错冇错。 咁啊特别个神想官嘅反应非常之厉害。咁啊好多家长咧即系话咧一个钟头个仔瞓咗之后咧， 慢慢难磨咁 啊，喺佢侧边直将佢记唔到嗰篇文章全篇读 一次啊！ 佢话真系咧，即系有啲神效咁，所以我就觉得我哋嘅节目咧，其实做咗之后咧，其实做翻一啲咧系事后嘅 research 都几好。 好啊， 系啊， 我觉得系，即系我讲完之后，你试过真系得嘅，俾翻啲案例我哋，咁啊叫支持下我哋啊嘛。 我已经有案例啦，我翻去试咗啊，我翻去试咗同我只猫去试，因为咧我有两只猫嘅，其中之只猫咧就非常之任性嘅，因为佢已经系年纪比较大啦，但佢当自己系少女啦，咁啊开始咧就系任意咧就去即系大小二便啦，系啦，咁我就揾一晚咧，就等佢瞓咗觉嘅时候咯，我就喺佢隔篱度南磨咁样啦，即系啊你好乖嘅，你一定会去嗰度咧去屙鼠鼠嘅， 正面嘅嘢系啦， 好正面嘅，点知真系咧神妙到咧，我第二日。我就臨翻工之前咧，就擺一個小尿布啦，就放咗喺個貓盆嘅隔離，因為咧佢有陣時就覺得個貓盆咧就可能高得滯啦，佢唔想上去，佢就喺隔離嗰度。 即懶啦佢。 係啦，佢真係去翻嗰個尿布上面度。去解決 呢樣嘢勁喎， 好感動啊！ 嗱，仲有一樣嘢你要知道咧，就係嗰個神想官咧，就要同阿美賢嚟講咧，就係最好係諗畫面。嗱，譬如你同你貓講，或者同你狗仔講咧，你唔好用個嘴講，你要諗個畫面，就係你嗰只貓咧走去嗰個地方度屙尿，又屙完尿之後咧，你讚賞去摸下摸下佢，有隻貓咧向你單下眼嗰只， 好好好， 咁咧就會得啊！你嗰只狗仔其實開始要同佢傾下， 唔係因為佢咧唔肯上樓梯上床。咁我开始年纪大咧，我成唔想去跳上跳 落。系啊，系危险。 咁我试下先。 嗱，你试下咧就谂佢， 嗱，你 行上去二楼，好开心， 好开心。然后我就摸佢，锡佢咁样。 咁嘅神想官原来应用喺动物嗰度咧，亦非常之有 效。系啊， 咁咧就其实因为动物咧比人系仲容易受呢个神想官影响， 再敏感啲佢系咪啊？ 咁所以其实我哋而家嘅家长普遍咧，其实都希望啲仔女咧能够听话啦，或者和谐啲啦，或者唔会驳嘴驳舌。或者勤力啲读书啦，咁其实你要谂得个画面就系你个仔女咧勤力读书嘅时候嘅样子，譬如话佢揸住本书嚟睇嘅时间啦，或者佢攞个成绩表翻嚟俾你睇，全部都系 A 啊，即系呢啲画面咧，其实原来咧系都唔系一种娱乐啦，根据心理学家咧系证明咗非常之有效噶，咁所以其实我上一次我哋嗰一辑咧，其实做咗好多善事好事咧，其实就喺个心灵上边嘅教育咧。 是 俾咗大家一个即係更加擴闊嘅畫面，俾大家知道咗原來喺生活裏面咧，好多嘢其實都喺自己嘅手裏面係可以改變嘅。咁只要大家擺啲心機同時間咧，其實係會得噶啦。咁今日我哋講咩咧？呢樣嘢又係得意啊，叫身上嘅財神知多少。 身上面嘅財神即係附身人， 係啦， 定黐咗喺我身上 面。係啦，因為咧我哋咧就預告咗一個題目咧，就叫做由頭講到落腳趾尾， 係 咪先？咁所以今日咧我哋開始咧就講呢個題目啦，叫由頭講。到落脚趾尾， 大家都要拎住块镜啦， 系啊，我哋两个小时， 系啊，时间关系，我用电话啦， 冇错， 系啦。咁第一样嘢咧，我哋话睇一个人会唔会发达咧吓，咁啊，当然喺个面相上啊，各方面咧都系好容易睇得到。其实有一样嘢就系两位就系你哋嘅身上面，我哋唔好讲个头壳顶先，成身啊，有冇一个位置或者有一样嘢系异于常人嘅咧？异于常人嘅意思就系即系好快。已经即系出咗位，咁我有冇？ 有 系 我只耳仔咧，由细到大咧，都俾啲同学仔笑我系外星人嘅。 哦， 我只耳仔系 叫闪博耳啊， 系啊系啊，闪博啊，系啊， 呢个地方会尖，系代表呢个人咧系有智慧同埋有古灵精怪嘅思维， 好准啊，师傅。 通常系二路功名，亦即系话咧唔可以走正路， 系啊，唔啱我走嘅正路， 弯路。 同我妈咪讲啦， 系咁呢个咧就叫闪博耳， 闪 博耳咧就 好恐怖啊，只耳仔 系啊， 好似崩咗咁噶。 但系闪博耳有样嘢唔好咧，就系代表咧就系第八岁。到呢一个十四岁， 过咗啦，过咗啦， 即系七岁一只耳啦， 啱过咗。 咁嗰只通常系八岁或者系一岁八岁，八岁到十四岁嗰段时间咧，父母比较容易吵闹闹交，甚至于离婚嘅。咁呢样嘢就唔知系咪你私隐啊？但系咧，另外仲要睇多样嘢，就叫做黄毛 额上旋，就父母咧。就闹交或者身体不全，嗱咁我哋啊林嘅庭先讲咗耳仔爆咗啦，咁我哋就睇下佢呢个，哎呀真系，有冇睇到呢个地方？呢个地方就叫黄毛额上旋，咁父母有少少唔开心，咁系咪十四岁之前父母有一个有啲问题？ 系啊系啊，我爸爸唔喺度啊， 直情唔喺度， 系啊系啊。 哇，咁呢个就好 咯， 喂，父母早不全， 系咯， 应。 如果譬如话小朋友，系啊系啊，十一岁。 系 系啊！如果小朋友有个咁嘅船嘅话， 剃咗得唔得？ 会唔会有啲帮助咧？ 剃光剃高佢 嗱呢边就系、 是， 呢 两边额头嘅， 即系两边额头呢个云睛以上呢个地方咧，呢个地方咧，即系额头咧，即系黄毛额上船咧，即系话有一扎嘅毛毛喺度打滚咧，系代表十四岁前。哇！那個尚書前父母早不全嘅，即係一個唔喺度，你就係父親十一歲，係 啊 係，十一歲。咁其實當時咧就，我記得你同我講過咧，就話你嗰個山根嘅地方好矮㗎，咁啊纏翻高啊。但如果當時矮嘅説話咧，其實就媽媽喺度先，佢收尾呢度高翻咧，就變咗就即係衝咗父親咁樣嘅。咁所以當時呢一個黃馬尚傳父母早不全，咁咧就呢個都好準嘅。咁咧就所以通常睇個人咧會唔會富貴發達咧？通常都系睇即系呢一个位嘅下边呢个上云青嘅位置， 云青 呢个位置咧就代表通常都系代表咧个人咧本身发唔发达啦咁样。咁但系咧就呢个位置，因为咧就再上啲就系你嗰个黄马上传咧，呢个位置其实亦系影响咗你咧嘅旅游运嘅。我哋上次同大家讲过咧，就话你想去旅游咧， 系 想去旅游咧就要整张 wallpaper 咯 ，wallpaper 啦，整咗啦， 系世界地图 啊。 咁其实你去唔去到旅行，一亦系睇个位嘅。 系啊， 嗰个位越高咧，越去得到嘅。咁所以林记其实得一面高，呢边唔高，即系呢扎头发就系干扰咗佢旅游啊。咁变咗阿林记，如果要去多啲旅游运嘅说话咧，略为蚀底咗少少。你通常会即系 有啲阻滞， 有阻滞嘅。 系啊系啊。 咁啊，当然黄毛额上传能唔能够剃咧？通常三十一岁之后可以剃。 哦。 咁你而家未到三十一， 未到啊， 系咯，未到三十一岁咧就唔需要。 点解唔可以之前？ 因为三十一岁系上眉运，咁、 哦、 所以呢个系三十一岁前嘅运嚟嘅，咁、 哦、 就三十一岁之后就 过咗， 三十一岁就可以睇啦咁样。咁、 哦、 而且你会睇咗会好唔肉，好肉酸嘅嗰笪嘢。 咁、 所以呢个咧就系我哋上学上边咧即系。 咁、我想问有啲人咧，咪 M 字额嗰啲，咪成日去旅行 ？M 字额咧就频扑。频扑唔系旅行， 又太劳碌啦。 M 字额咧，嗰 M 字咧，呢个又叫富士额，富士好似叫富士山嗰 种。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逢亲呢个地方有个啄咧，就代表忙啦。咁啊，光明而最近忙忙咧，嗱，开始有个啄走咗出嚟，亦即系代表最近咧，你可能要要走浮啊，或者 啄咗好耐。 喂，你走浮，好似话最近你翻大陆演话剧啊嗰啲啦， 系啊， 咁咧就会个啄噶啦。咁如果 啄咗好耐， 如果你唔想唔频扑咧，通常嚟讲就将个啄咧整平佢。通常咧呢、這个啄系影响三十一岁前嘅，嗱林嘅细过你啊，你又好型啊，咁即系话咧嗰个啄如果啄住咧三十一岁前冇运， 哦， 咁即系话咧你而家、你自己谂下三十一岁前咧你系未入运嘅，你系三十一岁之后先入运，咁所以造成咗咧即系呢个啄咧一般嚟 讲，咁咪剃咗系咪冇望啊？ 其实系嘅， 但系冇望咪冇钱咯。 但系你有冇留意一样嘢？就是、有一排咧，我哋睇无线电视一个节目，我哋冇讲边个啦，即系某一位嘅艺人啦，都出名噶啦。咁咧就佢直情画到呢度系尖。 哦，系 一画到呢个尖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得到咧，佢忙到咧又拍电影啦，又拍电视啦，又冇得瞓啦，咁啊日日都督住佢做嘢啦。 咁但系问题望系咪有钱先嗱？呢、這个好紧要嗱，望同搵到钱系两件事嚟噶。 系呢、這个叫金鸡啄明堂， 系 就走来走去两茫茫，搵到得钱啲钱都唔知缝晒边。 即系呢度去嚟就呢度去嘅。 咁所以可以预卜得到咧，即系如果你画到呢个地方尖尖地咧，其实嗰段时间搵到钱，不过啲钱都唔知去晒边。 我识个女仔直情直头发直咗个啄出嚟啊！ 系啦，咁所以其实第一个教大家嘅富有嘅密码，亦即系身上嘅财神咧，第一样嘢其实尽可能系唔好有呢个金鸡啄明堂呢个啄， 呢个啄 呢个直情系金鸡嗰只嘴嚟嘅， 啄住佢 系啦，直情系最好唔好。咁跟住落嚟咧，就要数牙咯。嗱，数牙好嗨啊！翻嚟同大家讲下，要数下啲牙同啲富有财神有咩关系啦。 气功历史悠久，博大精深，除了可以强化治愈能力，还会针对病痛从根本改善。 你都想拥有强健嘅体魄？今日下昼4点到4点半，黐住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健美星期日，主持李丽睿会同元气治疗学会梁宝恒师傅教你中国气功嘅精髓，由简单理论开始，一齐为健康打气。埋嚟听，埋嚟拣，最紧要你识拣。 晨早流流8点至10点，仲有咩节目得拣啊？ 识得拣，一定系拣 DBC 数码二台 Me2891 Good Morning， 有得拣你就好拣啦、啊。星期一至五各方智囊团乜都有得拣。 星期一咧， 行下车上教你拣车。 星期二咧， 为食租教你拣咁拣食。 星期三啦吧， 通识诊上文化历史拣易入门。 星期四咧， 识少少做代表拣选八九十号嘉宾分享。 星期五咧， 区区有好店拣架香港好去处。仲有主持李丽睿、郑真朗同埋阿 Jazz， 新闻快讯、交通消息、潮流文化、衣食住行、老少咸宜、雅俗共赏，乜都有得拣，快啲嚟拣，有得拣，快啲拣，趁有得拣，快啲拣。 做 DBC 会员有乜着数？唔单止去皇后饭店、饼店、Espoma 餐厅同埋湾仔间冲嫂私房甜品有飲食优惠，依家去 eCorporate Travel 仲有旅游优惠添，当然唔少得免费重温节目同优先报名参加活动啦。总之一个字，做啊，做会员啦、啊！详情请参阅 dbc.hk。 投资股票最忌心浮气躁， 沉住气，时刻做好两手准备。 再善用科技优势，先称得上是真功夫。 Sky Sir 正式踩入火速登台， 运用科技以形变、细变、量变和质变， 捕捉市场每个机遇，极速制定投资策略。 DBC 三台财经台逢港股交易日9点到10点，火速登台，随时现身。 你会不会有一样私人的嘢是不想用人分享的呢？可能是私家车、私家相机、私家笔，除了我，师培的私家音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 ，BBC 数码二台 Me Too， 一个属于你和我的私家约会。 Hello， 我是周海媚。 看不见却依然洁白无瑕，对伤的痛的选择，笑的装聋作哑，而他让人心疼的傻瓜，岁月轻蔑住他，他的疯狂太温柔却故作潇洒，对爱的恨的选择方却夜夜梦话， 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 先生，搭巴士最紧要系乜啊？ 梗系紧握扶手啦。 仲有呢？拎住一抽二楞就唔好上楼上啦。太太，咁你话呢？ 呢啲固之然重要，但唔止咁嘅。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记得要扣好。上落楼梯要小心，照顾同行长者同小朋友都好紧要噶。 喂喂喂，搭巴士最紧要系乜？ 安全第一，万无一失。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咁啊，牙齿咧就同身系叫身上财神， 系啊。 咁啊，有一样嘢咧，就两位即刻可以攞条脷，而家自己喺里边。 我数咗啦， 咁咧就俾个数你，32只以上嘅就系叫财神牙。 哎呀， 咁而家你数到超过32只咧，其实一只牙里边咧，而家称啊，而家个时运咧，就大概系1亿以上。 哇！ 所以牙基本上咧，原来咧系其实系越多咧 越好 越好嘅，但系就唔可以只只牙咧系好细只，嗰啲叫老鼠牙。 系啊系啊， 通常啲人啲牙好细只好细只嘅咧，叫老鼠牙咧、嗯，通常都系会比较系小气啲，同埋咧会蛊惑啲，同、 哦、 埋会阴湿啲。 咁、 啊、通常我哋系中意好似阿美儿嗰啲咁嘅牙，你呢啲牙咧叫长寿牙， 哇， 即系够长够 大只 系啦。咁、啊、但系咧，如果咧系好容易俾人见到你嘅牙嘅说话咧，系、 嗯、 代表你呢个人比较开放，同埋比较系容易系同人亲近。咁、 哦、 所以通常我哋咧就会教嗰啲男仔咧追女仔啦，系 就追呢啲啦，系咪？ 系啦，特别你中意去夜店嗰啲，佢话喂有几个女仔度，我想去追边个快追啲咧？你睇下边个嘅牙齿好容易见到， 见到嘅， 甚至你好容易见到嘅牙肉嗰啲咧，直成嗰啲系主动咧，头坏痛好嘅。咁所以通常一见到个女仔，佢一见到牙肉咧，唉，你呢个有时俾人呃啊！嘅意思即系佢好容易就去头坏痛好啦嘛，好开放啦嘛。咁所以通常嚟讲，你即系讲亦都唔系好容易见到你嘅牙咧，系代表你嘅人比较内敛。点啲，同埋唔俾你去揭示到个内心世界。 系咪男女都系君如 男女都系 ，OK， 咁、啊、所以你话系好与唔好咧，就唔可以话好与唔好。只不过喺上上就话三十二只牙以上咧，而系大牙咧，咁、通常嚟讲，嗰啲人咧一般都系比较发啲咁样嘅。 吓、 哦，咁咧呢个而家唔发啦。 你可唔可以公布俾我哋听？ 因为其实 光尾有几多只牙 咧？我原本真系三十二只牙。 哎呀，真系啊！ 我真系，但因为我细嗰阵时咧，你知我啲牙几大只噶啦，我就。好肉酸啊！棚牙又哨牙啦，又歪身，佢太大只，咁、我就剥咗四只牙去箍，所以我而家28只嘅， 28只 嘅。 咁啊，本来32， 我本来32， 即系本来你会识到一个好劲嘅富豪嘅第二代， 一定唔得啦！咁丑样，我嗰阵时好丑样嘅师傅，哨都合唔埋嘴，你点识富豪啊？ 方美如老老实实，因为我同你做咗咁耐节目，我先讲咧，其实你咧系乜嘢都好，你系把声舒适。 我知道，所以我而家学唱歌，你唔觉得？ 其实有冇得改进把声嘅咧？我又唔系好知 道。你咪要学讲嘢咯， 用声 系啊，用声 揾另外一把声。 其实我可以好啲噶啦，而家咪好啲咯。 系啊，系温柔咗嘅。 所以其实我觉得系你把声，所以可能你食下中药咧，调理翻 已经调理好咗啦， 系咪啊？比以前把声 好好多啦，而家 其实一声沙咧就比较系要做一样嘢啊，就学阿江美仪咁噶啦，就系点样咧？就算系即系要长期保持定分状态。就算系结婚都喺外地结婚，而冇公布天下，咁咧就可以破到你呢个叫做破锣之音。破锣之音就系嗰把声一讲出嚟嘅时候咧，有少少沙哑嗰啲咁样。咁而江美瑶嘅 case 咧，即系我去医佢咧，而家都半公开啦。就系点样咧？就系、是、无论你有冇 honey 都好，都唔好咁俾佢曝光，同埋唔好话俾人听你有冇结到婚。嗱，你有冇结婚我哋唔知啊。但系原则上你千祈唔好话俾人听你结咗婚，就算结婚都唔好话俾人听。咁林记把声就唔系 佢咁鬼好听， 你咧就唔系呢种声。 系 咁你就系、是。佢咧林记咧就系头先我哋讲过啦，就即系黄毛鸭上船之外咧，其实林记个鼻有少少啄咧，就变咗佢个仔女公唔好，即系呢个位，呢位一啄咧， 鼻尖， 周润发 鼻尖个名， 大家最知啦，即系嗰个鼻一啄，你反而 你冇，你 其实你系可以生到，不过你唔生啫。其实阿林记呢个鼻咧，就代表佢系唔中意有仔女， 好准。 唔中意，即系你谂， 即系唔中意， 系抗拒嘅， 抗拒， 抗拒。 咁所以其实你譬如未来吓，我教大家拣新抱咧，其实拣新抱咧 就唔好拣呢啲啦嘛。 记呢种即系个鼻呢个鼻头咧，有少少啄， 佢啄出嚟噶系， 通常嚟讲咧都系想追仔啊难啲。咁其实男女都系噶，譬如男仔，我哋唔好讲边几个啊，有啲人喺度追紧啦而家。咁其实都系比较难啲。咁当然你话晚年搞一件，咁而家咧就好多医学昌明，好多方法啦。咁其实即系以事论事咧，逢亲鼻啄鹰鼻嘅，或者啄嘅男女都好咧，其实系仔系难追 困难啲嘅。 我即系女就容易有。 咁但系你要知道生个仔同生个女到底有咩分别咧？ 系 呢、 這 个就 唔系咪自己唔系自己都系自己亲生骨肉咩？ 梗系 唔同咯，系咪将来？ 当然以我哋日常生活嚟分析嚟讲咧， 就 话、 是、 喂，我嗱生个女就乜嘢咧？有个好处啦，第时老嚟咧个女 多个仔 嘅，如果生个仔咧就 喺 十七八岁已经走出街，跟住咧就去嗰、那个外母记食饭， 结识女朋友，跟住 跟住咧就成年都唔翻嚟嘅。而家讲紧我啊，以前细个就系咁嘅。 跟住做埋电影添，根本就唔会翻屋企嘅。 系啊， 咁啊，于是梗系生个女好啦。咁嗱，呢啲咧一般嘅道理。 系 嗱，而家我哋讲娱乐啦，讲李居明嘅妙论天下啦。嗱，大家要记住咯，生嗱，我哋以男士嚟为主先啊，以男性为主。男性生个女咧，就系代表有官星，官星即系咩咧？ 升职啊！ 人中意你 哦，有人缘， 有人缘，人哋中意你，觉得你可以做官 哦， 而且你嘅名声好好，人哋唔会讲你半句闲话嘅。嗱，呢个生女嘅好处 非常好。 第二样嘢咧，生个女咧，以男士嚟讲咧，可以化咗自己嘅七年之痒， 系咯， 同埋化咗桃花， 系咯系咯。 所以好多时咧，嗰啲太太生一个女，跟住个老公又化咗嗰两年桃花，再生一个又化两年桃花，你明唔明啊？一生仔。老公有桃花啦， 哎呀， 因为点解呢？逢真如果生仔咧，仔咧喺男士嘅角度嚟讲，系代表七煞星嘅，七煞星系代表咩？佢未来嚟淘汰你嘅，因为你未来你一定系将成副家产交俾佢噶嘛。咁另外咧就喺八字上面嚟讲算咧，男仔即系嘅老婆，老婆再生个男士咧，啱啱系佢嘅七煞星，女性就叫正官，男仔叫七煞。七煞其实代表咩呢？是代表你的政敌和代表你的敌人的。所以通常来讲呢，个身强的人呢就可以即是八字上身强，比如你属金就生于一金的季节咁啦，叫身强的人呢，那你就可以有个仔呢，而个仔不会破坏你的事业，或者生了个仔之后呢你会仲发啲。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弱的人，即是比如你属金，但你生在一个春天木的，那你很弱的时候呢，当你生个仔出来的时候，就等于你再俾一样嘢去冚劈你， 系咯系， 你好弱啦，再揾个七煞星嚟冚劈你，所以代表住咧就多敌人同埋多人挑战你，同埋开始咧就即系人哋会觉得你冇咁好人缘啦咁样，咁所以普遍嚟讲咧都系生女咧系加分嘅，生仔咧就除非老豆系好有实力， 睇下自己实力先啦， 系啊， 讲真句说话，生个仔咧好多时唔好， 你蚀你噶， 所以好多时咧我哋话偏心就话咩，生咗呢个仔之后咧。发达或者生咗呢个女之后发达，特别锡佢啲，跟住生咗嗰个之后咧，哇又冧当又唔掂，又俾人闹又官非，咁咧通常就唔锡，其实都有一定嘅 原因喺度 嘅根据嘅。咁呢个就生仔同生女啦。咁头先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咧，同两位拍档讲过，就系话咧一个人发唔发咧，就最紧要佢本身有冇一啲身体上面嘅特色。 系咯，师傅有咩特色咧？你咁有钱。 冇，我唔係有錢。不過有一樣嘢咧，我都即係好托賴嘅，就係我小學一年班嘅時間咧，咁啲同學仔一場翻學咧，咁咧就即係有一個女仔一直拖住我手入噶嘛，一拖我手嘅時候，佢大嗌一聲喎，話啊咁啊，咩事？ 咩事啊？ 豆腐手啊咁， 佢咁醒嘅， 佢話我隻手咧係豆腐，佢話揸住我手嘅時候咧。好似揸烂咗咁样，咁所以咧， 佢好惊啦。 我就由小学， 系啊，好谂啊， 七岁咧就开始个花名叫豆腐手。 哦，原来系呢位女同学俾你呢个朵嘅。 我点知一讲咗之后咧，而家咧内地我啲 fans 咧见亲我面咧，就捉住我手就话豆腐手。 摸啦，喺度摸啦，喺度摸你啦。 系啦，咁咧你曾经做同我做个 show 都知啦。 系啊系啊， 扑出嚟咧，其实就要同我揸住我豆腐手。 冇错，蜂拥而至啊。 因为相传咧，即系豆腐手。即系你如果有机会摸个豆腐手嘅人咧，就系会发达嘅。 哇！ 嚟啦嚟，唔该。 有个豆腐手，咁咧就无端端嘅。咁啊，事实我又系嗱嗱，我面上好多雀斑咧，其实屋企嘅遗传嘅，成家人都有多雀斑。但系有一样嘢奇怪咧，就系我其实啲皮肤又唔 系 好，但系眼系滑嘟嘟，只手 系啊，手好滑。 仲有一样嘢咧，就即系山似山咁啊！你有冇睇个手咧？好似一层一层咁样。 系啊系啊，好多年油啊，好似一层层。长卜卜嘅，长卜卜嘅， 咁一层层。系 啊， 咁呢个咧就曾经有一个睇长好叻嘅阿乐咧，佢又睇过我，佢话睇过得个大拇指度一只佛眼喺呢度添，咁啊话呢个位。 哦，即系手指公 呢个位 嗰个中间个纹嗰度，系啊系啊， 一个眼。咁咧就只手系好托赖咧，系令到我有一个特色就 系 豆腐手，佛眼，同埋咧只手指莲藕，叫莲藕手， 系啦。 咁咧就叫我做莲藕手，叫我做豆腐手，又叫我做佛眼手，咁就有咗呢啲称号咧，就真系可以做呢个行咧，就更加比较容易啲成名啊，或者比较好啲啊咁。咁啊，仲有啲咩其他身上嘅财神你要知道嘅咧？咁啊，翻嚟再同大家爆多啲内幕啦。 一田购物优惠日，笋货排山倒海。而家嘅时间系早上九点半， 今日起至30号，一田购物优惠日，把握扫货分秒，衣食住行、生活用品全店笋货劲减低至3折，仲等？快啲去指定嘅一田分店扫货啦！